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大家收听2月17号的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 你好。 讲讲现在室外气温先，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林志恩刚才就听了政府的疫情记者会，都讲到说今天本港是新增了6100多宗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就初步确诊亦都是大约有6300宗。见到在这么多个确诊个案的情况，其实今天的确诊个案是再创了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了。咁見到咁多個案情況之下咧，咁公立醫院咧嗰個嘅病床使用率咧已經到咗極限啦。檢測能力咧都係去咗個樽頸嘅位置。究竟點樣可以係繼續去到抗疫咧？好多嘅人咧就送唔到去醫院啦。見到早前咧就係國家主席咧就係習近平就以中共總書記嘅身份咧就係就住支援香港抗擊新冠疫情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咁就係亦都係委託咗咧韓正副總理咧就向特首就转达咧，就系对香港疫情嘅关注，同埋对香港市民嘅关怀啦。咁啊，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咧要有三个嘅一切啊。咁其中一个一切咧，就系尽快即系稳控疫情，作为咧当前压倒一切嘅任务啊。咁啊，亦都咧系早前啦，上个嘅周末咧，咁啊，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就同咧内地嘅官员啦吓，港澳办嘅副主任等等咧去到会面啦。咁翻到嚟咧，亦都会成立咗一啲嘅工作小组咧，同内地对接，咁就请求內地的支援，其中呢就包括是這個增加香港的檢測能力啊，增加香港的隔離設施等等啊。究竟嚟緊啊，如果有中央的支援的話，在香港譬如說是檢測同埋呢就是治療隔離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嗱，呢幾日咧，其實我哋就見到多人咧去討論咧一個選項啊，就係咧究竟喺中央嘅支援之下咧，全民檢測咧係咪我哋嘅一個出路咧？咁呢度都有分開幾個角度可以睇啦，即係包括醫學上面啦，同埋政策上面。咁而政策咧，除咗執行問題之外咧，亦都有啲人會問啦，究竟有幾大機會會喺香港執行呢？嗱，咁如果我哋對比翻咧，可能幾個星期之前咧，其實有議員已經有提過，即係全民檢測啦。咁不過當時咧嗰個輿論上面就比較冷淡啲嘅。但係呢幾日咧就唔係淨止咧啲人就討論緊做定唔做嘅問題啦，而係甚至咧已經有啲人拋緊方案出嚟啦，就係諗住真係如果做嘅話咧，我哋要點樣做咧？嗱，因為頭先即係陸宇光你提到啦，其實而家中央對於即係香港都有啲嘅工作嘅要求啦，咁亦都有啲硬件上面支援，亦都有專家早咧就今日嚟咗香港啦，咁啊，所以咧个可行性上面咧就似乎全民检测咧就比起过去就高，咁亦都见到咧即系政府嗰个口风上面咧都似乎有原则，虽然冇话原则上反对更加广泛嘅全民检测，咁但系执行上面咧都有好多嘢要梳理。 首先咧就系见到由寻日开始咧都有各个嘅传媒都收到消息，咁就系话咧系政府有啲消息，政府消息人士就话咧政府提议咧就做一个嘅全民嘅强制检测，咁就讲紧嘅就话咧系有啲嘅内地专家嚟香港采样啦，样本咧就每日送去深圳嗰度化验，咁点解做到全民检测咧？咁就会按住市民嘅身份证号码咧去到排序啊，咁并且咧就目标系一个礼拜之内为全部香港人完成一次嘅检测，咁而总数咧系做三次，即系换言之咧系会做三个礼拜呢个嘅全民检测噶，咁希望咧就系可以揾到曬所有嘅病患者咧，係將佢哋隔離啦，咁而咧係拒絕遵從呢個嘅全民檢測嘅人士咧，可能咧會係犯法添嘅。咁以往咧一直都講話全民檢測嘅建議啦，咁其實政府個態度咧都係關注到嗰個可行性啦，因為全民檢測係咪需要配合禁足咧？咁而如果香港要做禁足咧，700多萬人做禁足咧？ 可以想象咧个影响好大之余咧，亦都有冇足够嘅人手资源去做呢件事咧？但睇翻咧就系寻日至到今日嘅一啲报道咧，都讲到话呢一个嘅全民强制检测咧系冇计划封城或者系禁足嘅、哦。咁、如果冇禁足嘅话，咁其实系咪呢个嘅全民检测？會唔會個成效都打折扣呢？因為即係可能市民做完一次檢測之後，佢有可能跨區同其他嘅人士接觸嚇，咁可能咧亦都有再次感染嘅機會。會唔會係冇禁足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做到全民檢測咧？ 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講緊喺唔係禁足嘅前提之下咧，其實都有幾樣嘢要留意嘅。咁第一咧就係、究竟我哋係要幾耐之內一定要做完曬全民檢測？咁譬如一日要檢幾多人，同埋每人要檢幾多次？先至可以做到最有效，可以找到一啲潛在確診者出嚟咧。咁有啲專家咧都提咗兩種唔同嘅方案咧，就用緊兩種唔同嘅即係檢測技術平台啦。咁一種咧就係三日做一次嘅全民抗原檢測，咁另外咧就係三星期做三次嘅全民核酸檢測。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兩種嘅檢測嘅技術咧，佢嗰個各有好處啦。即係有一種就係快啲嘅，即係抗原就會快啲知道結果啦，但係嗰個靈敏度就冇咁高嘅。咁我哋喺快同埋準之間，即係點樣去取捨啦？咁另一樣咧，除咗即係就算我哋話唔用禁足力都好啦，咁你因為你揾到嗰啲確診者出嚟咧，你始終都要有隔離同埋治療嘅設施啦。咁究竟香港嗰個隔離同治療嘅設施追唔追得上嗰個檢測嘅速度咧？因為呢幾日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公立醫院咧，其實已經係爆滿啦。咁呢個係可以點樣處理咧？都係一個棘手嘅問題嚟。 嗱，成日都話即係香港已經係盡量增加嗰個檢測量啦。要求啲香港嘅檢測機構咧，去增加佢哋嘅檢測量，亦都咧喺馬鞍山嗰度咧就設立咗火眼實驗室啦。咁、但係咧要做到全民檢測咧，當然嗰個檢測量咧需要再增加啦。咁啊當然啦，而家如果係有內地嘅人員嚟到協助，可能派一啲嘅內地檢測人員嚟香港去協助檢測嘅話，當然可以提高個檢測量啦。咁但係化驗量咧，化驗量又係咪可以一個無限嘅一個延伸咧？香港係咪有足够的化验设施去做这件事呢？所以今次的报道先讲到说、都有一个的建议，就是说将香港的样本送去深圳那里化验、但当中也可能牵涉不同的问题啦、除了运输之外也可能涉及会不会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呢？刚才林智恩也讲到说、好了，真的要做全民检测了，是找到了很多的一些确诊者出来了、在社区里面，但是怎样去送他们去隔离呢？嗱，而家講緊就政府積極咁揾緊一啲嘅公屋啦， 嚇 落成嘅公屋同埋酒店啦，去增加呢個嘅隔離設施嘅。咁但係始終咧，本地嘅設施咧，可能都有一個嘅限度啊。如果今次嘅全民檢測真係揾到，哇！真係數以千計萬計嘅一啲確診者嘅話，究竟係咪真係有足夠嘅設施俾佢哋隔離呢？ 咁同埋亦都涉及成個流程上面有好多人力物力啦。咁就算有國家隊嘅支援都好啦，咁由國家派落嚟嘅人，咁究竟佢哋嗰個住宿啊問題點樣處理咧？還是佢哋每日就係由深圳落嚟，即係幫香港做一啲取樣嘅工作咧？咁呢個問題都需要解決嘅。 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咁啊，不如都問下聽眾咧，大家點樣睇呢個全民檢測嘅建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林智恩而家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同我哋傾下噶。葉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又點睇呢個全民檢測嘅建議啊？ 我睇有必要啦，嚇、呢、這個其實全民檢測咧已經係特區政府咧係。辯論咗好耐㗎喇，研究咗好耐㗎喇，咁素來都係即係有啲拒抗啦。第一就覺得資源好多，要需要好多啦，正如頭先你哋講一樣啦，咁你又要採樣嘅人手，又要化驗，如果驗到好多人確診呀，又要隔離呀，又要治療呀，咁係咪嗰個資源係需求好大啦。咁亦都有人擔心係咪要禁足封城啦，咁亦都有人擔心係市民接唔接受啦。其實呢個議題特區政府已經係糾纏咗兩年㗎啦，咁於是特區政府就採取一個折衷辦法，就係圍封強檢啦，咁亦都係啱嘅，唔係話佢唔啱嘅，即係特區政府素來就風險為本，即係我知道有感染嘅地方咧，就去圍封佢，同埋用污水檢測污水呢個方法啦，係嘛？咁都係啱嘅，但係就呢、這個 Omicron 因為佢傳播得咁快啊，咁同埋 近日的發展亦證明不可以同佢共存，因為那些老弱嘅、有病嘅就係、是、就係、是、要死亡嚇，好可悲。今日都已經話24个啦，係嘛？ 係啊， 嗯、包括年紀好輕3岁都有啦。咁呢個情況我哋不可能接受噶嘛，係嘛？咁啊，所以亦都好感謝中央幫我哋啦。咁如果有中央廣東省大力嘅支持咧，我諗我哋頭先傾過曬。谂过晒嗰啲检测啊、采样啊、治疗啊、隔离嘅问题咧，都会得到解决嘅。因为相信中央一定派人手落嚟，如果有需要就起多啲火神医院啦、吓仿人实验室啦。咁你见政府已经系征用拨出3000几个公屋单位，又搵10000个酒店房嚟咩啦？咁呢啲系我哋做得嘅做，尽量我哋又做。內地又幫我哋，我相信我哋係要咁先至可以即係中斷呢、這個疫情嘅擴散嘅、因為香港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我哋已經2年啦，係咪？ 係葉太繼續傾落之前咧，想要有一個嘅抗疫快訊同聽眾講一講啊。咁以下咧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東涌滿東村滿和樓嘅圍封強檢行動咧係今日繼續嘅，咁請大家留意啦。咁啊，繼續同葉太傾下先。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全民強檢下嘅話咧。是咪禁足呢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要讨论嘅话题啦。咁今次嘅报道呢都讲到消息人士话係唔使禁足㗎喎。咁但头先都讨论啦，如果唔禁足咁啲市民验完一次又周围走又可能会互相感染，咁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全民检测嘅成效呢？ 嗱，即係细节系未有嘅。我亦都冇参与政府嘅讨论。我当然相信系大家都唔希望需要禁足啦，係咪？禁足亦都要好大嘅支援，系咪？你禁足几耐咧？你点样安排好多家庭食物啊、药物啊各方面嘅支援咧？我相信政府会同内地嘅专家商讨，谂一个可行嘅方法嚟嘅。但系就已经政府系尽量劝喻市民咧，冇必要就唔好出外噶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就根本而家好多市民已经尽量减少群聚啦，吓。在屋企工作啊，我諗呢啲問題都可以處理嘅，同埋都有報道話要檢3次啦，係咪嚇？ 咁我想問一問咧，即係你認為即係呢個全民強檢其實應該幾時做，或者幾時我哋先有條件去咁樣做咧？ 盡快做咯，只要嗰啲資源配套安排好咪做咯。啊，因為我哋唔可以俾呢啲咁樣，我哋睇到啲病人嚇、風餐露宿咁樣喺醫院外面等，或者係。小朋友死亡，不可以俾呢啲繼續落去。呢兩年咁樣呢個疫情嘅拖咗2年，香港已經受好大嘅傷害啦。經濟民生國際嘅聲譽受好大嘅傷害啦，一定要盡快終止佢。 至於嗰個檢測嗰個歷時嘅時間又係點樣咧？因為今次嗰個報道引述消息就話咧，係一個禮拜做一次，總共做3次，即係3个礼拜啦。咁但係頭先我哋都引述，譬如何柏良醫生咁佢就希望咧可以3日做到一次嘅抗原測試，咁然之後咧就盡快做成。咁你覺得個時間嗰、那個歷時需要係長？强啲定系尽快咧？ 嗱，即系我唔答得你啦，我唔系医务专家，我相信啲细节政府研究紧嘅，即系不如等政府宣布啦。我谂佢真系尽快进行噶。 咁另外就係、是、OK， 而家香港嗰個嘅檢採樣嘅人手，即係當然係有限啦。咁如果有內地嘅人員嚟幫忙採樣，當然可以做多啲啦。咁但係化驗嚟講咧，就係、是、即係就算你話起多一個嘅仿眼實驗室，嗰、那個檢測量咧都可能係有限噶。咁而家嗰個報道就係話要即係考慮緊送啲樣本上深圳度化驗，你又點睇呢個建議？ 我覺得冇問題啊！即係啲市民啊，擔心自己洩漏私隱，我唔知佢擔心洩漏啲乜嘢啦，係嘛？因為譬如我哋做過嗰個深喉唾液或者其他嘅檢測都知㗎啦，你只係嗰個樽仔只係有個 number 啫嘛，你個人資料可以仍然放喺香港㗎嘛。咁啊，亦都有醫學專家指出咧，你唾液唾出嚟嘅唔係你。整个人体基因组所有的资料的嘛，一个人有3万亿个基因的、那些密码，不是说这样就将你的 私隱、你嘅秘密、你嘅人體基因秘密拎咗去大陸，呢啲係真係無知噶嘛，係嘛？即係我哋政府應該解俾人知，呢個係不科學嘅睇法啊嘛，所以唔應該有擔心啦。 嗯，另一样咧就系、是、即系国家队可以点样帮助到香港啦。嗱、嗯，因为而家咧我哋就谂紧，究竟如果有一啲嘅内地人员嚟香港帮手做取样咧，咁佢哋应该系要住喺香港啊，还是佢每日就系来回深圳同香港？咁但系因为深圳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担心，就系呢啲人员系接触过一啲香港嘅市民嘅，咁佢可能上翻去嘅时候又有啲即系防疫上面考虑，呢、這个可以点样处理咧？呢、這个问题？ 嗱，呢啲就呢啲细节，我系冇可能答你嘅。 嗯， 因为我不是在这里做这些的安排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譬如说2020年9月是内地三个省广东、广西、福建派了50几位人员化验人员来帮我们呢，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要很短时间帮我们做，日以继夜地做，就没有出街闭环式地帮我们。如果是内地的人员来香港即日往返，翻去又要做各类嘅检测咧，我谂或者系换班咧，其实佢哋都好辛苦，我哋应该感谢佢哋嘅。 嗯，另外都想问一下咧，关于系全民检测嘅操作咧，咁而家个消息就系话咧，用香港人嘅身份证号码咧嚟到揾出全部市民啦。咁但系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咧？因为可能有啲嘅市民咧，咁可能已经唔喺香港住啊，又或者系唔同嘅方法，即系可能佢收唔到个信息啊，或者系直头系就算身份证而家话有智能身份证都好啦，佢可能啲个人资料咧都未系更新嘅，咁系咪真系呢个系一个有效的方法去到找到全民出来做检测呢？ 我想现在是形容易一点，经过几次派遣很多即是两次的派遣呢，就都是利用身份证的，我想政府院长是容易一点知道有几多市民在香港，几多不是香港，应该是容易一点的，这细节就等政府宣布了。 Okay. 好，另一个呢就是想问返啲过去的经验啦，因为我哋过去都试过呢一啲围封强检呢，就市民排长龙啊，甚至有啲人係可能等緊嘅时间就即接触到其他感染者。嗱，过去呢啲经验呢，我哋今次真係如果要做全民强检呢，有啲咩经验係需要借鉴呀？你认为 即係一定要做好呢啲咁嘅安排啦，係咪？即係好似有啲人投诉坐车都是啦，一个阳性同阴性坐埋一起，咁系嘛？呢啲可能当时嗰啲工作人员就未有足够经验啦。咁但近日我哋见到咁多呢啲嘅甩漏出嚟咧，就政府应该调动自己本港都要调动大量人手啦，系嘛？国家总书记都系咁同我哋讲啦，香港自己都要调动自己嘅人手嘛，人哋嚟帮你，你都要调动。咁有报道话，政府就招募紧退休嘅官员啊，前纪律部队，其实民间都有好多义工愿意去做。就算我哋系一个小小嘅政党，我哋嘅义工都愿意帮手噶。我哋嘅地区工作人员而家都喺佢哋受影响地区度上楼去派紧。呢啲慰问包里面有嗰啲莲花胶囊啦，快速检测液啦，口罩啦，咁泡俾啲市民。其实社会有好多资源可以动用嘅，或者我哋可以帮手打电话解答问题，唔使等嗰啲话喺竹篙湾嗰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唔会咁啊！亦都收到好多投诉话隔离嘅时候咧冇人同佢联络咧，系心理受到创伤。其实民间系好多资源可以调动嘅。政党一定有电话队啊！你知啦，我哋催票都用好多电话，打好多电话噶。 最后都想问一下咧，嗱，今次习近平总书记就话咧，要将尽快稳控疫情咧，就作为当前压倒一切嘅任务啊！你觉得系有啲乜嘢可以系即系摆埋一边？就去先至再处理。而家政界有啲人讨论啊，特首选举有冇可能受住疫情影响咧？你点睇啊？ 我觉得系呢个特首选举应该系压头啦， 吓、啊。你觉得需要系嘛？ 我觉得需要，因为成个政府都系忙于抗疫，就算有心出嚟选个候选人，都系忙于抗疫，应该都系忙于抗疫噶啦。如果系爱香港嘅，都系尽量帮手噶啦，系嘛？咁我哋嘅法例系容许我哋押后42日噶嘛，系咪？ 咁所以就雖然試下二人唔係好長，但都係俾我哋一啲空間啦。咁我覺得既然法例都容許啦，押後到四月十七號係冇乜問題。 嗯，好啊，唔該曬。 你話再押後都可以改法例，不過我睇唔到有咁嘅需要啊。 嗯，好啊，唔該曬葉太，多謝你。 Okay. 是叶刘淑仪咧，就是立法会议员，亦都是新闻党主席嚟噶。咁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好。 就我有啲不安关于加检嘅，因为咧，我 你讲家居检疫系嘛？ 系啊，咁我咧曾经咧询问我哋嘅管业处咧，我话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加检嘅方位方向啫，就唔系个单位号码。佢答我就话，卫生署冇话俾佢听，冇、 即唔系你屋企出现呢个情况，而系你栋大厦有其他单位出现有家居检疫嘅个案吓、 但系旧年佢咁答我咧、我都无奈，因为佢话系私隐，佢话卫生署都冇话俾佢哋听，我唔知系咪啦吓。咁佢话。亦都冇衛生署嘅聯絡電話，咁但係自從有垂直傳播就擔心啦。我唔係要求個單位號碼，而係個方位，譬如一層樓有十個單位咁，我係想知一號啊定幾多號，咁我唔嗰棟嗰個 number 嗰啲人咧就唔開抽氣先，但係。即系冇理由十个单位都唔开，而家咁潮湿嘅天气，咁、管业处不停话俾我听就系、卫生署唔话冇任何资讯，话呢啲系私隐，咁、我觉得系私隐紧要咧，定系健康紧要咧？咁 好，唔该晒陈女士嘅电话吓，咁当然啦，即系屋企有一啲家居检疫嘅个案，可能会有其他嘅居民有忧虑嘅，咁啊私隐嘅问题咧。當然也都重要的，因為即當局也都不希望即公佈曬嗰個嘅單位的一啲詳情啦。咁但係頭先，譬如陳女士話啊，方向啊，即坐向可唔可以講咧？咁另一方面，佢又擔心即譬如一啲垂直傳播嘅情況咧。咁其實之前專家都會講啊，即可能係垂直傳播係某一啲大廈可能係某啲條件底下咧先會發生嘅嚇。咁、可能都要聽聽即專家嘅意見啦嚇。咁、另外就係、如果係可以嘅話，即可能喺其他即對住空曠地方嘅。窗户就打开佢，咁可能多啲空气流通啦。 其实讲到嗰个管业处咧，就我屋企附近咧就会公布，可能我栋大厦有几多个人系做紧居家嘅一个，即系可能佢系一个初学者做隔离咯。咁但系嗰个实质单位就未必会讲。 好啦，呢次嘅讨论嚟到呢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而家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繁忙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龙尾，接近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建泰街有煤气工程，去和田街方向介乎杯道路至到佩荣里全线封闭咗，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271，人民币6.338，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港金报17,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9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85.88美元，卖出1886.38美元。港汇指数报94.9，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去到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德宝花园。

又或者係你哋嘅嗰啲嘅遭遇係點樣呢？咁另外就係、如果係需要檢測嘅話，大家嘅情況又係點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除咗就係關於疫情嘅發展之外呢，亦都其中有一個嘅情況呢都值得大家關注。咁尋日呢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呢就係、講到一個嘅數字。咁當中呢就講到兒童嘅一啲感染嘅情況。咁講話呢係過去嗰14日嘅確診個案之中呢，17歲以下嘅青少年同埋兒童係佔咗大約係17% 嘅。 咁而6歲或者以下嘅兒童呢係佔咗9%嘅。咁呢個比例呢聽起上嚟都唔低啦。咁加上呢就係、早前呢亦都有兩宗嘅一啲兒童呢係死亡嘅個案啦。咁包括呢就上個禮拜有一名嘅4歲嘅男童呢就喺屋企裏面被發現係嘔吐之後暈咗啦，陷入昏迷，送去醫院之後搶救不治，之後呢就驗出病毒陽性㗎。咁另外呢亦都有一位3歲嘅女童啦，咁就係染到新冠病毒之後，咁就喺醫院度留醫啦。咁醫管局就形容佢呢嗰個病況呢係急轉直下，咁就結果呢係嚟得好急啊，個病況呢係嚟得突然間好急，咁結果呢就係、死亡㗎。咁所以呢就呢個情況呢係都令人關注呢，講兒童嗰個嘅染病嘅情況係點呢？兒童染到病之後，佢哋嘅病況又會唔會係特別重呢？呢個就值得大家關注。 係啊，因為我哋過去咧討論一啲叫接種率低嘅高危群組咧，就主要係講老人家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睇到咧，兒童嘅情況都需要關注嘅。咁尤其是咧，就係3歲以下小朋友咧，就暫時未有針係啱佢打啦。咁但係我知道我哋一陣可以同即係專家傾下，其實即係會唔會有啲藥廠就已經研發嘅一啲啱3歲以下小朋友打嘅針咧。咁另外，如果我哋睇翻咧3至11歲兒童嗰個接種嘅比率咧，都仲係比較低嘅。咁而家咧已經打第一針嘅咧，大概有40,000嘅人啦，其實就佔咧嗰個年齡群組咧，大概7.6%，即係個接種率咧仲係比較低，同埋可能有啲家長咧都預計一啲疫苗猶豫嘅情況嘅。咁另外我都留意到一個現象咧，就係、即係第5波之前咧，我哋就少啲咧聽到小朋友咧係染到新冠嘅。咁可能我哋都會忽視咗，即係小朋友染到新冠，即係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危險性啦，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嘅後遺症啦，又或者一啲特殊嘅病徵咧，係小朋友先會有嘅咧，咁都可以請教一下專家嘅。 咁政府咧早前都已經係降低咗兩隻新冠疫苗嘅接種年齡㗎啦嚇，復必泰咧就可以降低至到5歲都可以打啦，咁而咧科興咧就更加可以降到3歲啦，咁而就係譬如要為小朋友接種科興疫苗嘅話咧，就可以去而家嘅社區接種中心嗰度去接種呢個疫苗啦，咁而如果要接種復必泰嘅話咧，由於係要有一個稀釋啊，同埋嗰個藥劑量咧就係有調整嘅程序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可以去到譬如是一啲嘅指定嘅中心，包括系香港儿童医院啊等等咧，去接种呢个复必泰嘅疫苗噶。咁见到咧就其实已经开始咗呢个接种嘅计划啦。咁见到呢啲接种嘅中心咧，都有唔少嘅家长咧系带咗佢哋嘅小朋友咧去到打新冠疫苗啊。咁都可能真系同近期咧有唔少嘅呢啲儿童感染个案，甚至系重症嘅个案咧系有关系。啲传媒都访问咗啲家长啦，都见到近期嘅情况咧。本来都可能对于小朋友接种有少少犹豫，咁但系见到近期嗰个疫情嘅发展系蔓延到去小朋友身上咧，唔少家长都可能改变主意咧，就带啲小朋友去打针。 咁尤其是我哋见到前嗰几波疫情咧，因为都唔系即系太多小朋友感染咧，咁所以佢哋因为感染咗之后，即系有抗体个比率可能会低啲啦。咁同埋佢哋嗰个即系嗰个健康教育上边亦都未必做得好够啊。例如就系家长点样先留意到小朋友，你有何？佢有可能係感染咗，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咁呢一啲嘅即係教育層面嘅工作咧，亦都喺今波疫情上面咧，都需要加強嘅。 不過另一個即係接種為兒童接種新冠疫苗嘅一個難處就係而家咧面授課堂就停止咗啦，咁所以要去到為呢啲小朋友打針咧，都需要靠家長自己去為小朋友去到預約啊，就冇辦法咧就透過學校呢個嘅途徑咧係幫啲學生去打針啦。咁究竟又點樣去處理今次呢個嘅問題咧嚇？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1，大家有意見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就請嚟專家，有香港大學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啊，刘宇龙教授你好， 系你哋好。 系，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头先讲嘅儿童即系占咗今一波疫情嘅比例咧？吓，因为头先讲啦，十七岁或者以下咧占咗17%，六岁或者以下咧占咗9%啊。呢个比例算系高定系点咧？ 嗱，我谂即系十一岁以下或者十二岁以下嗰啲咧，因为先啱开始打疫苗。咁我諗冇打過疫苗啲，咁當然感染個風險就會高啦。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咁呢個現象都唔係淨係香港嘅，你睇新加坡啊或者美國、英國大概都係咁樣。咁新加坡佢嘅人口比我哋少啲啲啦，咁佢早兩日都最高嗰時衝過19,000宗一日嘅。咁我頭先都上佢個網頁嗰度見過佢嘅數據。咁佢嗰陣時0-19歲都佔20%。咁即都唔少啦，咁、啊、但係當然香港就唔係新加坡，新加坡其實又經過幾次嘅洗禮，再加埋佢打針嗰、那個覆蓋同埋嗰個次數比我哋遠遠優勝好多，佢即係去到90%+嘅，甚至乎第三針都5-6%咁樣，咁所以香港冇打針嗰啲係比新加坡多啦，咁所以我相信因為咁呢個原因，為使到我哋個百分比比新加坡更加誇張少少。咁咁呢個係會預見嘅，咁喺美國都係咁樣，咁美國最近 Omicron 由去年年底到而家，咁細路仔都係作為入院啦或者死亡呢都係比之前係高好多，亦因為佢哋真係未有機會打疫苗打得好足。咁美國係即喺世界上好早就開始同5-11歲打嘅，咁佢打嗰個速度就唔算快，咁都係打得嗰幾成嘅啫。咁所以佢喺嗰個年齡層都唔少入院嘅，咁死亡都有嘅。佢如果有細路仔，即係譬如17-18歲以下嘅死亡人數已經接近1,000嘅啦。我啱頭先上網站睇到970個，0-4歲就死咗300個啦，嚇，5-18歲就死咗660幾個咁樣樣。咁亦即係話，咁其實Omicron 又好啊，之前嘅 Delta 咁細路仔如果感染咗都會死亡。咁死亡嗰、那個數字當然唔會比老人家多啦，咁你都見到香港而家主要死亡嘅都係老人家。咁喺英國2020年初到2021年初嗰陣時仲未有即疫苗啦，咁都睇過一個數據，就係即一個醫學雜誌，叫《戰醫學雜誌》都幾好出名㗎啦。咁佢即全民睇追蹤咗1,200萬個嗰啲細路仔啦，即低過18歲嗰啲，咁佢就揾到，即係有60個所謂同新冠死亡有關嘅，咁但係佢再排除咗，因為有兩個概念嘅，因為一個細路仔死嗰陣時，佢可能因為佢癌症失控而死，咁啱啱佢入院嗰陣時喺個鼻度有撩到係有核酸話有新冠，但係佢個死亡原因唔係新冠，咁所以嗰60幾個佢排除咗，因為佢自己有重症而死亡咧，就大概有25個真係因為新冠感染死嘅，咁咁得出嚟嗰個數目咧，就係、是、因為佢追蹤咗嗰年咧，大概有47萬個人有感染啦。咁亦即係話，10萬個人就有5個人會死亡。咁我都推算過啦，如果我哋即大概0-9歲有50萬人到啦，咁如果我哋又真係冇去打針嚇，咁啊真係呢個 Omicron 或者呢啲病毒又真係全部感染曬嚇，唔知幾多個月感染曬，咁你有好容同意就計到嘅啫，525米就大概都係40幾個細路咯，即大概咁樣。 咁除咗死亡率之外咧，另一個我哋想關注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兒童染到新冠之後嘅後遺症啦，會有啲乜嘢啦？同埋有打針同冇打針嘅小朋友咧，喺個後遺症上面會有啲咩分別？ 嗱，我諗第一就係、是、打咗針之後，如果佢真係惹到新冠病毒咧，佢嗰個症狀應該都係唔會咁重啦，咁、那個死亡風險都會減低。咁英國都好多數據㗎啦，總之你打咗針最好就打齊曬針咧，你入院個機率已經係減到即之前 Delta 嘅即1/3㗎啦。咁如果去到死亡，咁我相信都係應該會減到即或者1/10啦，或者甚至乎再好啲。咁全世界都有啲叫 real world data， 即係一路監察住嘅，即唔係即係所謂我哋做叫做 clinical trial， 即係做研究啦。咁都係發現真係如果你打足3針咧，相對冇打針嗰啲人咧，嗰、那個死亡咧真係可以減到即本嚟嘅20%都得嘅。越老嗰啲你見到嗰、那個所謂好處係最多嘅。咁所以今日雖然係講細路仔咧，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即係會死亡死得最多嘅都係嗰啲老人家咯。咁細路仔 當然過去嗰一個星期好不幸有兩個小童，咁即係對我嚟講都好大嘅衝擊啦嚇。咁我覺得好詫異，點解係會咁？因為我從來都唔即係冇遇到佢會咁快出現。我計過條數，你真係要感染曬我哋所有，即係零到十歲嗰五十幾萬人先至會有即係25个死亡。咁點解會咁快？即係我都提過好多意見啦嚇，咁就當然有好大猜測，咁呢啲就係有待驗證。咁最重要嘅信息都係啲家長而家有得打針嘅就盡量去打。咁我亦明白打針而家遇到嘅樽頸，就係好多人同我講話佢想打針，但係都 book 到四月初。咁我琴日都睇咗啦，打到90000多针一日㗎啦。咁呢個90000多针係多係咪多？梗係多啦。咁但係而家喺個非常時期，其實就唔足夠快嘅。咁而家真係同呢個病毒鬥快，即係作戰係兵貴乎神速啊嘛，速就速度咯。咁我都表達過意見，咁啊何醫生即係何柏林先生即係應該將呢一個每日打針嘅容量，嗱我就比較保守啦，翻一倍啦，即係由而家譬如90000针、100000针就去到200000，咁啊何醫生就話去到300000。個好處係點樣咧？你本嚟喺譬如你嗱，你而家一路衝上去啦，你衝到3、4月、3月中都係好高峰。如果你真係喺呢21日，你每日真係打足每一日啊，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做到200000针嘅話，你就可以計到你其實真係即係可以覆蓋多幾百萬香港人喎，得幾百萬針啊！咁嗰幾百萬針你分為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你真係可以將第一針就升到去95%，第二針就去到接近90%。第三針咧，你就差唔多升到去40-50%咁樣樣，咁變咗咧，即係每一個一針、二針、三針都係俾100000針俾佢嘅話咧，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接近同新加坡即係呢過去嘅兩個月嗰個狀態。咁我相信如果能夠咁嘅力度去到咧，第一就當然保護到冇打針或者未打齊針嘅人啦。第二咧，我亦相信佢就會將呢個海嘯會拖慢佢，拖低佢咁樣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而家啲資源其實要再重新諗一諗，邊啲係真係會直接幫到個市民嘅，同埋亦可以拉低嗰個所謂海嘯。咁就係將要打針嘅人員咧，要盡快重速咁樣去增加。頭先我聽到兩位主持都講話，學校唔需要等開學嘅，其實 有咩策略咧？ 係嗰啲就可以總之而家要找到有私家醫生或者退咗休嘅，或者係醫管局或者任何人都好大學生都得㗎。咁因為你唔係全部都要打針，咁你咪派一隊一隊啲人咧就去學校。只要個學校係話我有50个、100个、200个、400个肯打，你咪 book 一個上晝咯。我其實過去嗰兩日咧，都同唔同嘅學校同埋幼稚園嗰啲老師啊、校長啊、家長做嗰個 Zoom 講座啦嚇。咁琴日又講咗，前日講咗。基本上應該有60%到70%嘅家長係肯打嘅，咁你乘一乘嗰個數目，其實真係唔細噶啦嚇。咁你有500000个十歲以下個，咁你話咁如果你有60%肯打，你都計到條數咧300000人喎。咁如果300000，咁你咪可以計到你點樣樣去真係派一隊人嚟緊呢10日就好打曬佢咯，真係得㗎嚇。 我哋都想咧了解多啲咧，就係即係小朋友真係染咗新冠之後咧，佢嗰個會唔會有一啲病徵咧，係特別係小朋友先有，而大人係未必有噶。 正如頭先所講，即係有個死亡嘅個案咧，係嘔啊， 係 咪要留意呢啲嘅症狀咧？ 係啊，係因為嘔吐咧，其實即係點樣講咧？細路仔嘔吐係一個比較嚴重嘅病徵啦。咁其實好多原因可以嘔嘅，咁但係好不幸離世嗰、那個，咁我都聽到或者知道咧，係其實係有比較嚴重嘅腦炎。咁當你個腦發炎嗰陣時會脹啦，咁腦內嘅壓力會好高，咁你自然就會好痛啊、嘔吐，其中一種最重要嘅症狀咁樣。咁如果普通肺炎咧，就當然係為主啦。咁嗰個咧就係、個細路仔呼吸會好急促啦，即係你本嚟每一分鐘係唞10-20下，點解而家去到20-30下？咁另外咧，你就聽到佢呼吸嗰陣時都濁音啊，即係會聽到好多聲咕咕聲啊，或者即係你講得唔暢順咁樣樣。咁嗰啲都係好危險嘅。咁另外一個咧，細路仔尤其是好細嗰啲，佢唔識講啊嘛。你見到咦，平時扎扎跳哇，鬼死咁三萬肯跑嚟跑去，而家就拗拗鬥地坐喺度唔識喐，嗰啲又係好擔心。咁嗰啲就可能缺氧啦，唔舒服啦。 咁嗰啲真係好即係好嚴重嘅。咁當然嗰啲就係、是、常見㗎啦。咁另外頭先主持都問話細路仔有冇一啲特別嘅情況，咁都會有嘅。咁我諗大人都有，不過細路仔就尤其突出就係嗰、那個即係多系統嘅發炎症啦。咁喺英國做嗰個研究話有60多个即係死亡個案，其實到最後篩淨係25个真係因為新冠死嘅。咁有19个咧就係、是。即係22个講錯咗，22个咧就係普通啲肺炎嘅症狀，有3个咧就係、是、感染完之後有個多系統發炎。咁香港都有一個多系統發炎啦。咁關又華醫生啱早排都即係總結咗香港舊年嗰陣時有一個歐籍人士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多系統發炎症。咁所以細路仔因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表徵嘅。咁肺炎一種啦，頭先講嘅腦炎啦，另外就係多系統嘅。即係發炎症，咁即係唔好幻想 Omicron 係一個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咁因為嗰啲係喺其他國家發生嘅，香港係好獨特嘅，我哋冇俾呢個新冠洗過禮嘅，我哋基本上係整個人口係真係冇乜見過呢個新冠，無論之前嘅原草株又好 ，Alpha、Beta、Gamma、Delta 都好，而家 Omicron 先至嚟一次大洗禮，同埋我哋。打針真係比較差，真係好差，真係比較差。即係如果咁嘅人力物力，根本係即係未到位。 係教授話，你早前接受另一個訪問咧，就講到話，啲藥廠咧而家研究緊6个月或以上嘅幼兒都可以打新冠疫苗嘅工作。其實你而家掌握最新嗰個研究進展係點咧？ 大概咁啦，香港都用呢兩隻疫苗，咁啊針對講呢兩個啦嚇。咁啊輝瑞咧就最初期嗰啲即係5岁以下嗰啲就成交咗俾佢嘅药监局，咁但係佢嗰个数字就唔係好靓嘅，即係佢即係即係3岁到5岁嗰个基本上两针，佢因为将佢个剂量嘅减到大人嘅1/10，咁就係无效嘅，咁所以佢而家都要諗緊點樣补救，可能交多针都未定。咁至于科兴公司呢，咁佢而家就做緊第3期嘅，大概会有14000人喺4个国家，咁包括智利啦、南非啦、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咁樣，咁最新我哋掌握嘅就知道佢大概已經係有咗8000多人到啦嚇，咁嗰個安全數據由6个月到個17岁，就當然個分布唔係均勻噶啦，都係即係叫做同大冇分別，同嗰啲之前1、2期嘅都係冇分別。咁至於佢嗰個最終個結果就一定要去到年中先至有嘅。咁頭先講嗰幾個國。家咁其實即係新冠都係比較嚴重啦，無論菲律賓、馬來西亞都係啦，咁南非就而家好啲啦，又落翻嚟，咁所以佢到最後都會有啲結果會睇到佢嗰、那個即係係嗰個效用係點樣樣。咁啊，倒翻轉頭喺香港，我哋自己香港大學3到11岁都做緊一啲我哋叫做免疫調節嘅，咁嗰啲大概到3月中旬下旬就應該有佢嗰啲免疫。反映嗰啲數據，咁我哋好深信，即係如果係科興嘅話，因為佢劑量係用翻大人嘅，咁佢得出嚟嘅免疫反應應該會唔錯。因為中學生嘅我哋已經做咗呢個免疫橋接，已經送咗去雜誌嗰度去投稿去登。咁佢個免疫橋接個結果，我喺舊年年中咁上下已經講用免疫橋接可以替代呢個所謂第3期嘅。咁喺個青少年嗰度係有只有好過大人，唔會差過大人嘅，一打兩針呢、這個。科興咁，但係科興大家都知咧，佢係一個舊嘅平台，兩針其實係未完成，係我自己個人嘅應該打3針嘅嚇，咁我亦有3針嘅數據，真係會好過2針， 即係小朋友都應該打3針係嘛？ 到最後我會呈交俾政府，但係而家暫時當然我唔可以咁樣講啦。 OK， 咁我相信中國國內而家應該打緊第3針，但係一路打落去。我相信我當然冇即 係、okay. 即係中國點樣諗啦，國內點樣諗啦，咁我相信到最終都會朝住呢個方向走嘅。 好，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嚇， 係多謝兩位主持。 劉宇龍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嚟噶，咁我哋都聽一聽7点钟新聞先，翻嚟繼續自由風。 種族歧視嘅體現都反映出美國國內根深蒂固嘅社會環質。汪文斌话：资料显示，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仇恨犯罪案件数目上升76%。过去一年，1/4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歧视同欺凌嘅目标。 这些资料触目惊心，已经引起多个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明日气温介乎15至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丁九桥桥面。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的建泰街因为煤气工程，建泰街去和田街方向而家介乎杯道路至到佩荣里的全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食安制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两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讲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东涌满东村满和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的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请大家留意啦。好啦，林志恩啊，我哋呢个时候咧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啦。咁啊，大家如果对于今次嘅疫情啊，吓各个环节方面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又或者大家喺今次嘅疫情之中啊，有啲咩嘅经历咧吓，或者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有啲咩嘅经历咧，欢迎都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系啊，因为我自己就确诊咗嘅先。 系系系。 咁咧就其实我系去医院嗰度，咁啊嗰日去睇医生啦，咁啊佢就话叫检测咗先，跟住检测咗就系初步阳性，咁啊翻屋企啦。佢就叫你翻屋企，佢都叫你唔好周围去噶啦，都要等卫生署。咁啊到今日都未有人联络我，都预咗啊呢个。 你系几号确诊阳性？ 星期一，即系我初星期一去医院嗰度做检测，佢就初步阳性就话。 咁但係到而家都未有人聯絡我嘅，衛生署都冇聯絡過嘅，都未收。佢話應該會收到短信，就話啊，你而家因為醫院就會呈報俾衛生署，衛生署就應該會 send 個 message 俾我話你正式確診咗啦咁樣。咁但係到而家未有啦，呢、這個第一。咁、第二就係原本我就有啲發燒，咁啊過咗兩日，其實佢嗰日就俾啲 Panadol 我，就話啊你食 Panadol 啦，咁就冇發燒啦。咁但係開始有啲咳咁樣。咁但係我都明白，即係而家佢都話啊，你唔係好嚴重啊，唔好出去即係診所或者去急症室啦。咁我都冇去嘅。咁但我就係知道琴日開始呢、這個醫管局咪有條熱線100-11咁樣嘅。咁我哋熱線我今日就打咗成日，因為我想問下其實我應該食啲咩藥？即係除咗 Panadol 之外，我有冇可以食其他藥？咁我咪唔使走出去診所或者去再去醫院問咯。咁啊嗰條熱線咧就係、是、打成日，我打200次我諗都打唔通。咁啊打唔通都算啦，點解我就唔明點解唔可以 set 咗啲嗰啲 phone system 咧，咪可以話啊你排到第幾位？其實我諗呢啲唔好難 set up 嘅，我想喺我愚昧嘅了解啦，咁冇嘅，即係永遠就係一打去撳曬啦，就話啊我哋而家個發網就 cut 咗你線，即係電即係嗰啲預設嗰啲人啊，人聽就留個電話都唔得，即係咁變咗我都唔知幾時先可以打到。咁跟住今日而家有7診所係可以去睇啦， 係啊指定診所嚇， 係啦，我又打另外一條熱線。就係衛生署嗰條就好好嘅，永遠都有人聽嘅。咁但係坦白講咧，佢哋都好 helpful， 但係每個人俾嘅指示咧都唔一致嘅。即係我打咗四五次啦，今日打問，咁佢哋每個人講啲嘢都有啲唔同噶啦。咁然後就佢話你可以去，但去之前要預約。咁但係都係嗰句啦，預約又係打電話，又係打咗一日都打唔通嘅。咁變咗我而家究竟應該點做咧？其實係冇人話得俾我知，我都係最後都係決定喺我自己叫屋企人買啲食去食咁樣咯，咁你變咗有好多時候唔係我哋想出去，即係我都明白，可能哇而家叫我哋唔好出去啲診所或者急症室啦。咁但係如果我遇到有開始一啲 symptoms， 但係又冇辦法去處理嘅時候，我都可能迫不得已要出去嘅喎，咁樣咯。 嗱，首先OK， 首先講翻即係醫管局咧，就支援一啲未送到院嘅病人嘅支援熱線咧，就係1836115啦。係 啦。 咁另外咧就係、是、醫管局亦都喺開設咗7嘅指定診所，讓一啲即係都係未送院嘅病人咧，就可以預約去到睇下即係自己嘅症狀個情況係點啦。李生，你又講多次你而家個症狀係點咧？你係咪都好擔心咧？ 其實一開始咧就係、是有少少發燒，同埋鼻水嘅，同埋有啲骨痛嘅。咁結果係星期日晚發生啦。咁我星期一就去睇醫生，咁但係醫生就 check 到你有燒嘅，就即刻唔睇你噶啦，就即刻話、你要去樓下度檢測啦咁樣。咁檢測咗之後，過咗5-6個鐘咧，佢就即刻打嚟就我講就話你初步陽性。咁我嗰兩日食嘅 Panadol 咧就冇發燒噶啦，而家每日自己驗。咁但係開始有啲咳咯。咁都 worry 嗰啲，我都唔知突然之間可以變到好 extreme 噶嘛？ 唔好意思，想問下同住，你同住有冇咩屋企人喺度啊？ 係啦，而家咧就變咗我就因為我喺度啊嘛，我就叫曬啲屋企人走咯，唯有啲屋企人就去住其他地方，咁佢哋都要去 keep 住檢測嘅，因為我屋企人咁啱有啲好細個咁樣，有啲又老又亂，咁變咗就調翻轉佢哋就而家自己檢測咗3-4次，都全部都陰性嘅。咁即係另外，即係第二個呢個問題都係啊，即係變咗我佢哋又冇俾啲快速檢測包我哋喎，變咗我哋就要自己去撲，俾啲屋企人去驗。即係我覺得點解走嗰日，或者起碼可能真係叫啲人 send 啲檢測包俾啲屋企人去驗好過啦，都冇嘅，都係要自己去 support 自己嘅。咁我又覺得呢啲又做得唔夠好咯，啲唔係咁難做啫。我相信我就當而家1,000,000個人確診，你俾每人俾10包都係10,000個啫，10,000個政府唔會冇啊，係咪？係啦，即係呢啲咯。 但你而家嗰個情況係咪即係自己喺隔離嘅時候，其實個情況都越嚟越嚴重？ 我唔可以話嚴重咗，因為我係退咗燒嘅，但係咳就係之前冇，而家有咯。我只係咁講。咁我自己驗嗰啲快速檢測都係陽性嘅，都仲係。 是而家即今日醫管局咧有啲新嘅公布啦，就係話為你哋呢一類嘅等入院嘅人士有啲嘅支援啦，包括就係派一啲嘅物資包，有一啲嘅快速測試劑俾你哋啦，咁同埋就希望你哋可以即匯報翻個情況啊，咁另外就話如果你哋真係喺屋企裏面都隔離咗係14日啦，咁而咧個檢測係陰性嘅，咁其實最終咧係可以唔使入院嘅情況之下咧，都係解除呢個家居隔離嘅，咁聽到呢啲嘅公布會唔會都好似好啲咧？ 係啦，嗱呢個我都想過一樣嘢，我都好疑有大疑問啊！就頭先你話檢測咗就如果你陰性， 就可以当系 OK， 即隔离咗7日就 OK 啦。我到而家都唔知究竟嗰个检测系咩检测咧？系我落去社区检测中心去检测，定系佢会有人嚟揾我俾个新楼上嘢？因为我琴日有揾屋企人尝试去啲即嗰啲 post office 啲嗰啲邮局度攞新楼上嘢啦，一日得50个去排。 嗯， 咁根本就攞唔到，我哋想去攞又攞唔到，咁佢哋又唔知，而家簡單嚟講就佢唔聯絡我，亦都冇派過任何嘢，咁佢係快速檢測，我陰性咗就證明係啊，咁但係嗰啲唔 official 噶嘛，定係佢會做最後有人聯絡我嘅咧，咁我都唔知呢個 係 究竟係妥位陰性咧，其實 咁呢個時候可能真係喺即係公營醫療體系冇辦法幫到你嘅情況之下，可能都要試下揾一啲私家嘅醫生去到幫手。 有冇啲電話上面可以打去同私家醫生？ 因為而家有啲嘅醫療機構就設立一啲嘅即係遙距嘅診症啊，一啲嘅私家醫生都有咧類似咁樣嘅服務嘅，就話可以聯絡翻自己嘅家庭醫生，睇下可唔可以，譬如電話俾一啲嘅意見你啊咁樣。咁可能要揾下呢啲喎。 係啊，呢個就係要，但係我頭先所以，如果主持人可以幫我了解到，就係究竟佢嗰個七日屋企佢話，因為我預計佢可能揾到我嚟都第六七日噶啦，已經。咁究竟七日後佢係咪會上嚟同我驗一次，定係我點樣先叫做就當我快速檢測檢測到陰性啊？咁我咪就當我開始計多七日就可以完成咧？定係因為佢衛生署我嗰、那個 record 如果唔上衛生署嘅話，其實我 officially 都未當係陰性 啊。啱啊， 咁幾時先係咧？所、 okay. 以就算我揾個私家醫生去檢，佢都唔計噶，因為唔會去到衛生署嗰度噶嘛。 OK， 好啊，多谢晒李生嘅电话，多谢你先吓，咁都听到的确系咧，可能系即系有少少个服务啊，未能够系应付到咁多需求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因为其实而家系有医管局嘅热线啦吓，同埋指定诊所可以支援呢啲入唔到院嘅病人啦。咁但系头先李生就话啊，好似打极电话都打唔通，咁可能就系一个服务嘅樽颈喺呢度啊。 咁同埋即系头先所讲啦，其实就系即系我谂可能佢自行检测，亦都未必系一个即系官方嘅记录嚟嘅，即系始终都可能要由翻卫生署去做，先有一个即系正式嘅记录，就系佢可以叫做即系称为一个阴性。 可以做一啲深喉退液嘅测试啦。咁但系头先阿李生都讲啦，即系要去扑呢啲嘅深喉退液样本樽咧，其实而家喺社区上面都有啲困难吓。咁希望即系睇下当局有冇办法可以处理啦吓。好，林志欣，我哋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啦吓。咁就关于咧，就系亦都系关于而家嘅医院嘅病床啦，以至社区隔离设施嘅不足嘅问题啊，咁啊正正因为咧就系爆满晒啦，咁所以咧而家特首就话咧系物色紧其他嘅一啲隔离设施，咁佢星期二咧已经讲话系会物色一啲落成咗嘅公屋吓，可以提供到3000多个单位啦，另外咧亦都系揾紧啲酒店咧做一个嘅隔离嘅用途噶，咁个目标咧就系希望酒店业咧可以提供到7000至10000个酒店房间，咁而咧喺喺尋日嘅時間咧，咁就見到特首咧都出咗嘅一啲嘅新聞公佈啦。咁就話特首咧就係同一啲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同埋一啲嘅酒店業主咧就舉行咗一個網上嘅會議啊。咁就講到話咧係已經喺網上會議之前咧已經物色到咧大概係4400个嘅酒店房間納入呢個嘅隔離嘅計劃噶啦。咁佢對於咧就嚟緊可以提供到10000个酒店房間咧，佢話感到樂觀。 咁而家咧，亦都係由保安局局長咧，鄧炳強咧就獲指派咧會督導呢一個社區隔離設施酒店嘅運作嘅。咁亦都咧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就會支援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招募咧大概1000个嘅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咧就去參與咧呢一個嘅即係支援嘅工作嘅。嗱，咁頭先你所講啦，就係即係特首同呢一個酒店業聯會咧就已經開咗一個市場會議啦。咁就初步嘅反應都好嘅。咁但我諗咧嗰啲發展商咧本身佢都要即係自己做一啲嘅風險嘅評估啦，譬如因為佢哋旗下咧，即係咁多酒店，咁究竟邊啲先至啱用嚟做檢疫酒店咧？因為而家政府即係對於嗰個檢疫酒店，無論係硬件定係軟件咧，都有啲要求啦。例如即係你要有空氣清新機啊，或者一啲獨立嘅換氣系統啊。咁另外可能個地點上面啦，即係如果你太近一啲屋苑，亦都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嗰啲發展商佢哋自己都需要有一啲嘅考慮因素啦。又或者咧頭先所講，即係保安局會參與。咁究竟边啲环节系政府去处理，边 啲係由酒店員工去處理啦，都需要傾嘅。 係，同埋咧，即係之前咧，當然都有啲酒店咧，就係做一啲嘅檢疫設施啦，即係俾一啲喺海外翻嚟香港嘅人士就住喺呢啲酒店度檢疫啦。咁但係而家係直頭係做一個隔離設施，即係話嗰啲全部都係咧確診咗新冠病毒嘅病人嚟㗎。咁啊，嗰個風險咧，可能對於酒店員工嚟講咧，係會大一啲嘅嚇。咁會唔會因為之前都譬如見過唔少一啲檢疫酒店都出現過一啲嘅流動啊，可能有交叉感染嘅情況，嚟緊真係要做一個成棟酒店都係一個隔離嘅酒店啦。咁又會有啲乜嘢嘅考慮咧嚇？嗱，不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訪問一啲相關嘅業界人士啊。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仲话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 旅行执行李 4.0， 三位主持真系各有特色、哦。 先露， 佢话去旅行着嘅服装同平时着嘅完全唔同，佢去到仲咪做时装表演咩？ 榴莲， 哇，佢靓啡嘅程度好严重啊！佢话过啲外套可以唔使日日洗、哦。 欧海星， 佢悭钱嘅妙法就系连寄存行李嘅钱都可以悭翻啊！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先露，请各位安坐家中， 听节目。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电话旁边请嚟华茂集团行政总裁蔡宏兴啊，蔡宏兴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哋都有去参与，你哋嘅集团啦都有份去参与呢个嘅会议啦。以你哋集团为例啦，其实供应到几多少酒店做呢个隔离设施呢？ 我哋而家其實已經有做，即係喺內地翻嚟嗰啲啦。咁自然我哋希望更加至關而家嗰個新冠疫情擴大，咁、個社區隔離設施係不足，咁我哋希望可以利用部分我哋嘅酒店咧，都參與呢個計劃，希望與社會呢個共享呢個資源啦，咁啊支持我哋即係個抗疫啦。咁我諗我哋首批可能我哋而家即係檢討過，大約有500多间房係可以攞出嚟啦。 嗯，呢500多间房係咪都係現時做緊檢疫酒店嘅酒店呢？還是係你哋都可能再揾到一啲新嘅酒店去對做呢個嘅隔離設施呢？ 已經有檢疫酒店，咁我希望將來就仲可以即係安排之後呢，係更加可以再揾到多啲嘅房間投入呢個服務。咁自然頭先都講到，即係有一啲特別嘅要求啦。咁自然，譬如我哋揀酒店嚟講，都係希望一個獨立嘅酒店，就唔係連埋商場啊嗰啲，事關嗰、那個互相感染嘅機會係唔理想咧。如果係喺一個發展嘅其中一部分，咁都係要自己獨立起上嚟嘅，我哋至會選擇嚟做呢個服務嚇。 你头先提过咧，即系旗下都有啲酒店系做紧一啲入境人士嘅检疫工作啦。咁、但因为咧，而家咧可能即系酒店要负起嗰个嘅责任，就系一啲可能系确诊者，咁当然可能系个症状比较轻噶啦。咁但系嗰个设备上面咧，即系有冇一啲更加大嘅要求咧？ 我谂学你头先讲啦，即系话入住嘅对象一定系轻微或者冇像即係有病徵嘅確診者啦，咁呢個其實我哋酒店一定會為我哋嘅員工提供即係保護嘅裝備啊，同埋定期嘅驗測啦。咁呢個亦係我諗有特別更加一個嚴謹嘅規劃啦，去接受政府嗰啲防疫啊，同埋呢個感染控制嗰啲知識嘅培訓嘅。 剛才我都有讲啦，即係过往一啲嘅检疫酒店呢都出现过一啲交叉感染嘅情况啦，譬如专家睇过呢就见到可能係嗰、那个通风啊，或者係嗰、那个走廊嘅空气清新嘅清新机嘅换气呢就係、做得唔够啦。嗱而家要做隔离设施啦，可能呢啲嘅措施呢要加强先得，系咪呢？ 我諗一定咧，即係其實以前做即係檢疫酒店，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嚴謹，自然可能有一啲人為上嘅疏忽啦。咁呢個我諗係大家更加係希望可以做得係更加係理想。咁我諗頭先提到啲空氣清新劑啊， 亦係喺嗰個通風系統係有開啟依照規定嘅話，咁呢啲都係一定要相關配套設施係做好佢。 嗯，头先都提到咧，即系今次参与揾隔离设施嘅咧，系有保安局啦吓，咁啊，保安局都根据报道啦，都会出动一啲嘅人手咧，去到处理今次嘅隔离设施嘅工作啦。咁但系有冇开始倾啊？即系酒店员工同保安局人员之间个分工系点嘅咧？ 我谂呢个时间即系寻日至即系提出啦，咁自然好多细节，我哋仲要系去大家去睇一睇点样系配合得最好。自然呢个系一个特别紧急嘅安排，咁我谂而家睇到其实嗰个设施系唔足够，而每日譬如今日都6000几嘅话，咁我谂系好快需要投入服务。咁我谂帮即系政府一齐合作，点样去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覺得適合嘅，而係安心一個安全環境嘅工作，咁呢個絕對係嚟緊需要做嘅工作啊！ 嗱，我見到啲報道咧，就話即係會參與做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嘅酒店咧，其實佢都有啲選項嘅，譬如佢可以自己去繼續營運，又或者係成棟酒店咧就騰出嚟，就由政府去揾一啲承辦商去營運啦。即係據你了解，係咪有呢啲選項，同埋咩情況之下，你哋會認為即係政府會營運係適合啲啊？ 我諗係可以，即係頭先我哋講有嗰兩個方案啦。自然其實政府再揾營運商去營運，其實都要揾翻熟悉酒店嘅，你可以話工作人員啦。咁自然啦，我哋依個會係幫我哋酒店嘅同事一齊傾一傾，事關都會帶來一啲工作嘅變動同埋一啲心理負擔啦。咁呢個如果我哋啲同事都係覺得可以一齊為社區服務，我哋亦係做足我哋嘅安全嘅設施嘅話，咁減少咗工作人員嗰個感染風險啦。咁我哋嚟講，可能就覺得用我哋現有嘅團隊去俾呢個服務咧，可能係即係咁借個地方出嚟咧。嗰、那個安排係會做得好少少，亦係安全啲嘅。 有冇同啲員工都初步商討過啊？即係因為今次嗰、那個入住嘅都係一啲確診咗嘅病人嚟嘅，咁其實啲員工會唔會都對於呢件事有啲憂慮呢？ 我諗我哋即係幫我哋做檢疫酒店嗰陣時一樣啦。我哋即係會幫員工去解釋，咁今日我哋唔同嘅同事都幫前線嘅同事係去了解佢哋嘅睇法，亦係我諗我哋一如以往，我哋都會俾一個選擇權我哋啲同事啦。如果佢哋真係好擔心或者覺得自己身體係唔適合去做呢個服務嘅話，咁佢可以係調到我哋另外一啲營運緊嘅酒店希望是可以即係服務呢啲檢疫酒店嘅，大家都係有嗰個心去做呢個服務，而唔係覺得一個強迫性。 咁據你哋同即係政府嘅溝通咧，其實而家政府會唔會對一啲嘅譬如啦，真係有啲酒店轉咗做社區隔離設施，會唔會有一啲補貼嘅？ 我諗補貼就唔係補貼，而係即係去自然咧。而家睇呢個情形，就係呢3个月嚟講係可以安排得到差不多100%嘅入住率嘅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比而家我哋好多酒店即係個入住率不足嚟講，咁都係一個好嘅，大家可以話利用咗我哋一啲共享嘅資源，服務到個社會啊。 咁都係由於因為即係早前即係政府對一啲疫情比較嚴重嘅國家就實施一個地區性熔斷，就唔俾佢哋飛嚟香港啦。所以我咁近期即係入境人士都係少咗啦，以至到入住你哋檢疫酒店嘅入境人士咧，都係少咗生意啦，係嘛？ 係啊，呢個係嘅。我哋睇到好多係取消咗佢哋嗰個訂房安排啦，事關嚟唔到啦，或者係擔心。即係到14、20、21日後仍然都係嚟唔到嘅話，咁佢哋都係取消咗你。 其實熔斷機制對檢疫酒店嘅生意有幾大影響 咧？我諗好大啦，我哋即係估計其實會一半以上嘅。 即係少咗一半生意到啦。 係啦， 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咧唔少嘅集團啦咁都有唔同檔次嘅酒店啦，其實 即係而家嗰個隔離設施嘅需求好殷切啦。咁所以嚟緊，如果政府話啊，不如你哋集團一啲貴價啲嘅酒店都拎出嚟做隔離設施啦，咁其實會唔會考慮咧都？ 我哋就唔係睇價錢啦，我哋睇頭先講到啦，係咪可以自己獨立運作，而唔係譬如將好多大家都知道酒店可能係喺個 shopping mall 裏頭係一個發展嚟嘅，咁嗰啲絕對唔適合啦。咁就呢個唔係價錢嘅問題。咁如果即係係可以獨立嘅運作嘅酒店，咁我覺得就都係可以，即係如果適合嘅話，幫政府係一齊將呢個資源俾社區一齊去運用嘅。 嗯。OK， 好啊，唔该晒蔡宏兴，多谢你吓。 好， 多谢你。系蔡宏兴咧，就系华贸集团嘅行政总裁嚟噶。咁其实寻日参与会议嘅咧，都有地产建设商会嘅一啲会员啦。咁佢哋唔少发展商咧，都其实旗下一啲嘅酒店设施噶吓。咁都睇翻啦，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如政府所愿，揾到一万间嘅酒店房咧，就作为隔离设施咧？咁呢个都系关键啦。咁啊，都要睇睇咧，就系究竟酒店集团咧可以俾到几多出嚟啦。听一节嘅七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派出首批专家组成员抵达本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深圳湾口岸迎接。林郑月娥表示，代表特区衷心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重视，亦作出了重要指示。特区政府一定会按主席的要求，将抗疫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会调动一切可调动的人力和资源，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大局稳定。他說專家組四名成員會留港四日，期間會同衛生署和醫管局進行流行病理學的分析，分享治療工作。對於本港是否會進行全民檢測，林鄭月娥說她相信中央會積極回應特區政府的請求，當有了有關能力，全民病毒檢測是一個考慮方案。今次亦有两部流动核酸检测车抵港，林郑月娥强调有中央作为坚强后盾，本港可以渡过疫情。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本月25号至下个月24号接受申请，七个新屋苑共有8926个单位，以市价51折出售，临时售价由1,240,000元至5,310,000元，包括启德启恩苑、码头角冠山苑、观塘安寿苑、将军澳超明苑等。在新冠疫情之下，房委会强烈鼓励申请者网上递交申请，并将申请期由过往的2个星期延长至4个星期。乐富客务中心不会提供柜台查询服务，同时暂停开放建筑模型的展览厅。七个新项目连同上期剩余的单位，预计今年第二季分别搞珠，中签者于第四季开始拣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加入北约组织不是乌克兰的野心，而是生活所需，强调涉及北约的问题不只是成员身份的问题，而是乌克兰民众的未来。他形容，当乌克兰提到北约和欧盟的时候，其实是谈及国家独立，而现在希望并将来会做的事情。泽连斯基早前指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没有妥协余地。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听到俄罗斯声称正在撤军的讲法，但欧方至今未见到区内任何局势降温的迹象，相反仍然有兵力集结，欧盟会保持警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由于与非洲国家马里军政府存在分歧，法国和盟国将会从当地撤军。法国目前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和林智恩在這裡。林智恩，這一節的節目想跟大家談一下關於外佣宿舍的問題。現在就譬如外佣完了約或者轉約，其實有一個的兩星期規則，咁就係咧，係佢可以咧短暫留喺香港啦，佢一係咧就係翻翻去佢嘅原居地咧，佢自己國家啦，又或者咧就等政府咧就批出新嘅簽證嚇，去到銜接喺香港新一個僱主嘅工作噶。咁但係呢兩個星期咁佢可以住邊咧？咁就會咧係住喺一啲嘅外佣宿舍嗰度啦嚇。咁所以其實而家外佣宿舍咧有好多嘅需求喺度嘅，即係其實即係咩時間咧都需要存在咧，去到俾一啲嘅外佣咧係。原約或者轉工去到短暫去居住，但係自從疫情發生以來，其實很多時候都傳媒都有報道啦嚇，咁係外佣有在香港染疫啦，咁同埋咧外佣宿舍有種種的問題，包括咧環境擠迫啦，衛生情況不好啦。仲有咧，就有啲係更加涉嫌咧違反樓宇用途啊！咁以咧就係早前譬如2020年為例啦，咁其實都已經有咧大埔豐年樓咧一個外佣嘅宿舍咧，就喺2020年嘅12月爆發疫情啦，咁啊染埋一啲嘅僱主家庭添噶，咁啊最終咧就有14人咧係確診，咁所以咧宿舍嘅管理問題啦嚇，咁係好影響到成個社會嗰個疫情嘅控制。 嗱咁今日咧即係呢一個申訴專員公署就公布了一个对外佣宿舍规管的主动调查报告，其实当中都提到很多问题的，譬如有一些很基本的情况政府都未掌握的，例如究竟香港有多少个这些外佣宿舍呢？为什么呢？即政府没有一个完善的名单呢？就是因为原来现在香港法律上面就未就着这个外佣宿舍有一个法律上面的定义，而且那些住宿设施也都是五花八门的，譬如有一些是职业介绍所提供，有一些呢就是其他私人业主或机构提供，有一些是收钱，有一些又不收钱的，所以呢就导致政府就掌握不到这些宿舍的位置、数量、设施等等，也没有一条专属法例是规管这些外佣的宿舍的营运。 亦都有部分嘅一啲呢啲外佣宿舍咧，咁佢哋所屬嘅職業介紹所，即係啲中介公司啦，其實咧係由一啲外佣輸出國嘅領事館，即係譬如通常嚟講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啦嚇，係呢啲國家對於呢啲嘅中介公司發出嘅牌照，咁啊授權呢啲嘅中介公司咧為佢哋嘅國民咧提供一啲就業嘅服務噶，咁呢啲嘅牌照咧就俗稱為大牌啦，咁而呢啲咧佢哋即係譬如啲中介啦，咁就去經營呢啲嘅或者提供呢。啲嘅宿舍嘅服務啦，咁但係咧就係、是、譬如係呢啲係領事館俾出嚟嘅牌照俾佢哋嘅，咁所以咧就係、是、香港咧就冇任何嘅一啲法例啊或者規條啊。可以咧就規管住呢啲問題噶嘛。 咁而申訴專員咧趙慧賢亦都指出咧，就希望咧即係將來啦可以就住咧嗰一個嘅外佣宿舍咧有一啲嘅規管嘅，譬如就係定一個所謂叫合理嘅居住嘅環境啦，令到經營者咧係有例可依。咁不過當然咧呢度就牽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哋何為一個叫合理嘅居住環境咧？即係話係咪即係每個外佣都一定要有一間獨立嘅房或者有獨立嘅廁所先叫即係合乎一個基本要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到底有冇边一个特定嘅政府部门咧，系去负责呢一个嘅外佣宿舍呢一个嘅事宜嘅咧？因为我哋而家睇翻咧，其实嗰一啲接到嘅关于宿舍嘅投诉咧，都系来自唔同嘅部门嘅。譬如有一啲就系民政总署辖下嘅牌照处啦，另外咧就系啲系劳工处职业介绍所咧所收到嘅投诉。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梳理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将来究竟呢个系一个跨部门嘅工作啊，还是应该要责成一个特定嘅部门做咧，都系另一个。我需要跟进的问题嚟嘅。 嗱，今次公署就建議咧，係勞工處咧可以行政方式採取一啲嘅短中期措施啦，就包括公布一啲嘅中介公司經營嘅外佣宿舍名單啦，增強透明度啦。另外咧，就需要咧修訂呢個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咁同埋咧就列出咧就係呢啲嘅宿舍必須符合嘅相關法規等等嘅。咁亦都咧係會講緊係要求一啲嘅中介公司啦，喺申請或者係續領牌照嘅時候咧，就聲明點樣向求職者咧就提供呢。啲嘅住宿措施，咁就确保咧就系遵从相关嘅法例同埋政府嘅规定等等噶。咁究竟系即系业界吓，又会唔会同意呢啲嘅建议咧吓？阿林子欣，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中介公司嘅人士，就系、是、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陈东峰你好。 喂，你好，大家好。 系，而家就政府嘅即系申诉专员啦吓，就建议咧就系修订呢个职业介绍所嘅实务守则啊吓，你又同唔同意嘅咧？ 嗱，改善呢个居住环境，我哋就唔反对嘅。咁咧就作为即系无论佢系工人定系喺香港工作嘅人员啦，咁当佢有需要咧，提供一个比较適切嘅吓，我只能够用比较適切嘅一个住宿嘅服务咧，系应该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嗰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话香港嘅劳工法例啊，即系发牌俾呢个雇佣中介去经营嘅时候咧，系冇相关法例要求要提供呢种服务嘅。咁所以咧，既然佢冇呢個條例，所以就僱傭中介咧，亦都冇辦法，即係憑住呢條呢、這個要求或者呢種條例咧，向僱主或者向任何方面咧收取適當嘅嗰個服務費，因為我哋中介咧其實就代表香港僱主咧去提供呢啲服務啊。理論上個工人嚟係幫個僱主服務，咁啊最正統嘅嗰個原則就係應該係。用者自付啦，用者系边个啊？用者就系雇主啦，咁所以咧系应该系由雇主提供一个住宿嘅服务啦。咁啊，当雇主有需要，即系将个工人摆喺雇佣中介几日，或者系当个工人离职又未翻到乡下呢一段时间咧，其实个责任都系喺雇主嗰度。咁但系咧，当然咧，你叫每个雇主去整一间宿舍系不切实际啦，所以咧，雇佣中介就成为咗一个必然嘅选择。咁呢一笔费用咧，就系雇佣中介咧，系喺雇主嗰个收取嘅服务费入边咧，系嚟到即系提供呢种服务啦。咁但系咧，而家提供嘅服务系极之有限嘅，大家都知道啦，系嗰个即系经营嘅成本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同意要改善个环境，但系改善之后咧，究竟系边个嚟到支付呢一个？改善咗嘅宿舍服務咧，呢個先至係重點啦。 咁不如都問埋，因為即係今次申訴專員都話咧，即係長遠嚟講可以探討修例，引入一個法定規管制度，即係你哋唔介意接受一個新嘅法例規管係咪啊？ 嗱，呢個規例咧，如果我頭先都有同我哋一啲會員商量過，假設佢個規例係話即係好似你買一架車就要有一個汽車嘅保險，你請一個工人就需要建立一筆嘅呢個住宿嘅基金啊，每請一個工人，個僱主就要繳付一筆住宿嘅基金，交俾勞工處，交俾政府某一個部門，而由政府部門嚟到資助呢啲僱傭中介咧，去提供一個比較好啲或者似模似樣嘅宿舍服務咧，咁就合理啦啊，但係。即呢種嘅條例，當如果有呢個基金，咁你有相應嘅條例要求嗰個僱傭中介必須提供某種程度嘅啊，邊種達到某個條件嘅僱傭中介咧，僱傭宿舍咧，咁就合理咯。 嗱，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而家即系政府对于香港咧有几多间嘅外佣宿舍啊，即系佢哋究竟喺边度啊，有啲咩设施咧，就冇一个比较全面嘅资料嘅。咁我都想问一下咧，你哋业界内部咧，对于而家嗰啲外佣宿舍嗰个情况有几多嘅掌握咧？ 嗱，而家咧就香港嘅雇佣中介咧，即系根据政府最新公布就有3000多间啦。咁但系咧有。領事館或者叫做有大牌嘅咧，就其實得300至400间左右嘅啫，即係十分之一啦，即係整體僱傭中介嘅十分之一。咁就香港嘅勞工法例發牌咧，就冇要求僱傭中介係要提供呢個宿舍嘅。換言之咧，即係真真正正有需要按法例提供僱傭宿舍服務咧，就只有個300至400间嘅啫。 咁另外咧就申诉专员咧就建议咧就将来都需要有一啲规管啦，即系譬如可能都要规定啦，嗰啲宿舍一定要为啲外佣咧提供一啲合理嘅居住环境，令到经营者系有例可依。咁我哋头先就倾到啦，即系喺一个宿舍嘅要求上面，何为一个叫做合理嘅居住环境咧？你认为呢个点样标准应该点样定？ 嗱，以我哋嘅理解。或者係領事館，即係同領事館即係接觸咁多年個理解，佢嘅意思就係話咧，當一個工人係無家可歸嚇，即係嚟到香港未報到或者離開僱主之後咧，要有一個地方俾佢瞓覺，有食物供應。咁但係咧就冇可能咧，如果你係要同而家，尤其是而家嗰個疫情嚴重，即係話要能夠做到防疫嘅要求咧，就絕對冇可能。 你要做到防疫要求，就要有独立嘅居住空间、独立嘅洗手间诸如此类。咁呢个系冇可能嘅。如果咁咧，就唯有好似宾馆啦。咁一间雇佣中介要经营宾馆，就嗰个难度系就基本上唔使讲噶啦，系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就头先我都话个重点系边啲去到边个程度咧。如果你话提供一个住宿嘅，即係一人一張床啊，或者係上下架，即係每一格瞓一個人啊，有廳有房有洗手間有廚房，咁呢個就比較上容易做到。但係如果要做到即係話要獨立嘅空間又能夠防疫嘅，就冇可能啦。 嗯，唔好意思，陳東峰就打斷一下先，因為咧有一則嘅香港電台抗疫快訊要同聽眾講一講啊。咁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晚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匯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噶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咁而東涌滿東村滿和樓嘅圍封強檢行動咧，今日繼續噶，檢測已經開始噶啦，請居民按住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噶，咁啊，陈东峰啊，都即系继续同你讲啦，就系头先都讲啦，其实而家劳工处系有一个嘅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噶，咁其实当中咧，对于外佣宿舍有啲乜嘢嘅规定咧，咁如果系要修订嘅时候吓，咁可能系要紧啲，或者系一个更加系提供合理舒适嘅环境俾啲外佣入住，咁你哋又觉得点样咧？ 嗱，而家嘅實務守則咧就冇講到呢個提供宿舍服務呢一點嘅，呢個就正正同佢個發牌條件係一致啦嚇，因為提供宿舍服務本身喺而家嘅現行嘅勞工法例入邊咧就唔屬於職業介紹所嘅一個職責嘅，咁係領事館先要求嘅啫，所以咧如果佢要加入呢個提供宿舍服務呢一個新嘅服務咧，冇問題。不過就是說要大家要雙方即是僱傭中介、僱主或者是勞工處，大家要互相協調，即是那個資金來源是怎樣安排啦。 嗯，另外我都想问一个情况咧，就是因为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咧个调查都提到咧，由职业介绍所经营嘅外佣宿舍咧，就要睇佢个营运模式啊，因为有一啲咧就未必受旅馆业嘅条例同埋床位寓所条例所规管嘅。我想问一下咧，具体嚟讲咧，喺边一种营运模式之下咧，会导致嗰啲外佣宿舍系唔受嗰啲相关法例规管嘅？ 嗱，而家照我所知，90%以上的嗰啲所謂外佣宿舍咧，如果係由僱傭中介提供咧，多數都係租喺一個民居嚇，租喺啲 residential places， 即係話真正居民住嘅地方啦。咁呢個咧就類似租一個單位，然之後提供一啲床位俾啲外佣出入啦。咁呢一種咧，因為佢係大部分都是免費提供的，即是免費提供給他那間公司自己旗下的某些工人，所以呢是 不構成一個即是說按床位出租啊，或者按房間出租的那種服務的條款啦。那這一種呢就真真正正是一種類似提供就是提供床位服務啦，但不過是不收錢，所以呢佢係冇，因為尤其是喺民居入面，所以佢又唔需要經過消防署，又唔需要經過衛生署，或又唔需要經過咩民政署各種唔同嘅單位嚟到檢查啦，就好似你普通走去租一個樓一模一樣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啊，多謝你。 OK， 唔該曬。 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噶，咁就正正就係因為咧頭先所講啦，即係有啲嘅中介公司嘅宿舍咧，只係提供一個床位嘅服務啦，咁所以就唔受咧現行嘅譬如旅館業條例嘅規管噶，咁正正就因為有咁多唔同類型嘅呢個嘅外佣宿舍啦，咁所以要真係要規管起上嚟咧。可能都有一個難度，即係究竟點樣去定義呢啲嘅宿舍咧？佢又唔收錢嘅，咁同埋佢係一個即係中介提供嘅服務嚟嘅。可能亦都有啲係即係領事館要求佢哋咁樣做嘅。啊，點樣去統一去到管曬咁多唔同類型咧？即係一個難題。 嗯，除此之外咧，另一個就係即係角度睇，就係究竟即係呢一啲嘅外佣宿舍需唔需要一啲即係喺個使用者角度嚟睇，佢哋需唔需要一個使用上面嘅守則咧？即係除咗話嗰個硬件上面達到部分要求之外，因為始終可能有唔少。 少嘅即係外佣會住喺入邊啦，咁佢哋共同用嘅時候，又需唔需要有啲規管咧？咁呢個都要傾一傾嘅，其實。 好啦，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香港亞洲家務工會聯會組織幹事葉佩如啊，葉佩如你好。 系你好， 系今次嘅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会唔会都有助于去到改善呢啲外佣宿舍嘅环境呢？ 有啊，一定有啊！我觉得我哋会好欢迎呢个报告啦。虽然呢个系好迟嚟嘅报告，因为大家如果记得，即系大概七年前有个外佣喺阳光旅佣中心嗰、那个宿舍咧，因为逼得滞唔够瞓，跟住瞓咗出露台，然后俾个石屎跌咗落嚟，跟住死咗嗰个咧。咁嗰阵时我哋会都有已经有提出，喂呢啲嘅中介公司提供嘅宿舍究竟系咩例规管嘅咧？当然即系好明显就系冇例去规管啦，同埋好多灰色地带啦咁样样。所以嗰阵时我哋都有向劳工处咨询过。不過最後尾就冇即係冇回應啦。咁我哋好開心有呢個報告啦。 嗯，我諗今次申訴專員其中一個即係都對外佣嚟講比較有用嘅建議咧，就係要求咧勞工處攞曬呢啲外佣宿舍嘅資料，並且建立一個資料庫啊嚇，讓外佣咧其實可以啊。揀翻咧，就究竟自己係想住邊一類型嘅宿舍，要俾錢唔要俾錢，可能都係擺曬呢個平台上面俾外佣咧有得揀啊！呢個係咪都最係對外佣嚟講最有幫助嘅一個平台咧？ 係一個善意嘅提議，當然實際上外佣係咪真係有得揀呢？就係一個疑問啦，因為好多時候外佣係依賴呢個中介公司去揾工嘅，所以佢揾得個中介公司，佢就即係基本上係全權俾佢控制差唔多咁滯啦。即係就算你唔好話宿舍啊，而家我哋嘅中介公司有咁多超收中介費嘅情況。而家啲外佣係咪已經有一個 list， 有一個名單俾佢揀？有咩唔同嘅中介公司個收費係點，服務係點咧？都冇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嘅，但係即係如果執行到係好好嘅，都係。但係實際上根本個權力嘅問題就係個外佣根本就係好受到個中介公司嘅控制咯。 有冇一啲咧外佣係向你反映過即係嗰個嘅宿舍居住環境嘅問題啦？同埋我哋頭先都傾到一點咧，就係如果真係要就住個住宿設施咧去定一個標準，應該點樣定咧？ 其實個問題係啲呢個係一盤生意嚟嘅，啲中介公司即係儲住班外佣去再轉介去揾啲客人，嗰啲客人就係要請外佣嘅香港家庭啦咁樣。咁所以嗰、那個因為咁樣樣咧，所以嗰個管理一定係差，尤其是佢哋冇網管噶嘛。咁啲外佣通常都係會講個宿舍係非常之差。即係佢哋其實係話好恐怖嘅，即係佢哋冇錢，有錢就一定唔會住嗰度嘅。即係包括譬如有室啊，啲嘢食又好差啊，同埋咧，即係你要想象好似以前好逼嗰啲咧，十二家房客大家逼曬喺一個好細嘅地方，即係又要瞓地下，跟住食嘢嗰度啲行李又擺曬喺度嗰度咁樣嗰種嘅情況咯，好逼好臭啊！甚至乎有時會有室啊，好熱啊，咁嗰啲咯。 如果真係要制定一啲嘅外佣宿舍嘅標準咧，嚇，你會建議係即係會點樣一個方法去到制定咧？會唔會都可能係要求一啲即係工會嘅代表啊，或者係外佣嘅代表去到加入呢啲一啲小組去到討論咧？ 要啊！我哋希望即係政府係多啲諮詢嘅。其實而家好多時候，我哋究竟政府做乜都唔係太知道。咁今次其實申訴專員公署佢個報告咧，之前都有諮詢過我哋，我哋亦都入咗我哋嘅意見書啦。咁佢份報告都睇得出佢哋有採納，即係呢啲持份者嘅建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做法。 咁仲我想問埋咧， 希望大家去即係。處方應該要多啲溝通啦。 係，我都想問埋咧，即係而家始終咧係一啲嘅中介公司去到經營呢啲嘅外佣宿舍啦。頭先都有中介嘅人士咧同我哋講，即係如果要去到改善呢宿舍，可能咧個成本會增加，咁而咧可能嗰個供應會少咗，咁啊到頭來咧就會都令到外佣咧就未必得到適當嘅宿舍服務啊。你覺得呢方面，譬如政府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咧？ 个问题呢就是好多即係唔好话中介公司嘅宿舍啦，即係甚至乎安老院嘅院舍都係面对一个问题，就係、啲租金好贵。咁我相信好多业界嘅人都提过好多次，即係政府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啲嘅措施令到佢哋真係俾呢啲即係最弱势去用呢啲服务嘅人可以有啲便利咁样。咁我觉得即係呢度要真係嗰个租金係要諗囉，咁嗰个係本质嘅问题咁样囉。 咁如果真係要定立一条专门法律去規管呢，你会认为有啲乜嘢嘅部分係一定要有，譬如可能嗰啲嘅防火嘅或者一啲建筑安全嘅设施等等，係咪合乎規格合乎規格呢啲，即係似乎都好基本都需要有。 是啊，这个最基本啦，因为其实香港有发生的，其实澳门试过是有些外佣住在一起很差的环境，是火烛啊跟住有死人咁样啦。咁所以是必须有一个法律。咁现时佢而家个报告是建议由劳工处嗰个职业介绍所嗰、那个EAA 去管理㗎嘛。咁嗰、那个部门呢其实是依然都是能力是很小，因为很少人啊，即是你想想管这么多的监管这么多的中介公司还有这么复杂，即是我们都希望呢，既然如果申诉专员是期望这个部门要加强要他们负责埋监管埋这些宿舍的话，希望政府应该要给相当的资源和人手下去咯。 OK， 好，唔该晒叶佩如，多谢你，就是亚洲家务工会联会组织干事。节目时间够了，拜拜。